相信北京冬奥会一定会成为精彩、非凡、卓越的国际奥运盛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喺下昼四点，白海豚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嘅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晚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6点，跌233点，总成交金额10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3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1.5元，跌5元，阿里巴巴264.8元，升2.8元，小米集团20.45元，跌1.5元，美团点评242.6元，升1元，汇丰控股28.7元，跌6毫，盈富基金24.5元，跌2.2毫，农夫山泉36.7元，升7毫，比亚迪股份106.2元，升4元，吉利汽车15.3元，跌7毫，中国平安82元，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英镑9.932，瑞士法郎8.461，澳元5.583，加元5.822，新西兰元5.166，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7.4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85。港金现价报17580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31美元，卖出190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荃湾海兴路近大涌道回旋处曾经发生火警，而家清咗场噶啦。咁较早时啦，受到呢一宗火警影响，荃湾路通去地面嘅支路就挤塞啦，车龙排翻上去荃湾路桥面，而家车龙消散紧。去屯門方向介乎柴灣角至到環宇海灣呢一段都仲係比較車多繁忙噶。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嘅龍尾喺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嘅龍尾喺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落灣仔啦，龍尾都係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嘅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喺康莊道橋面；東隧港島過去九龍，東行嘅龍尾接近柯達大廈。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都还是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喺柴湾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六点钟，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伉俪书院嘅一段快线啦，系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20，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安宁仲计划，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欢迎收听九月廿二号星期二嘅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系陆宇光。嗱，今日咧就系新增咗八宗嘅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五宗咧就系输入个案嚟嘅，其余三宗咧就系同本地个案咧就系有流行病学关联嘅。咁而卫生防护中心咧就今日就冇开呢个嘅疫情记者会。咁虽然咧疫情系放缓啦，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咧近期一啲输入嘅个案啊。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系提大家啦，咁就系过去嗰一个星期，即系九月十五号至到寻日咧，香港咧系录得咗67宗嘅确诊个案，其中三分之二，即系44宗咧，系属于输入个案嚟噶。咁如果睇翻记录咧，前日嚟讲咧，更加系一日咧就系录到19宗嘅输入嘅确诊个案吓。咁而当中咧就有5宗咧就系印度嘅旅客经吉隆坡嚟香港，咁啊相关嘅航班都停飞啦。咁睇翻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咧香港咧就系设立咗一啲高风险地区噶，咁而家咧就有10个国家啦。咁就呢啲高风险地区嘅人士咧，如果要飞嚟香港嘅话咧，佢哋就要喺起飞之前嘅72个钟头之内咧，就系、是、做到呢个嘅病毒测试，并且呈阴性，同埋咧就提供到一啲嘅文件俾航空公司咧，先至可以飞嚟香港噶。咁但系大家就问啦，其实呢10个嘅国家啦吓，咁包括咧就大家都知道高危嘅印度啦、尼泊尔啦、巴基斯坦啦、美国等等。咁但系近期咧就系欧洲嘅疫情咧都系出现咗第二波嘅爆发啦。有啲传媒都统计到咧就系话啊，其实近期咧英国嘅输入嚟香港嘅个案咧都系唔少噶。咁所以呢啲嘅高危地区嘅地区嘅定义啊，使唔使再去检讨下咧？使唔使话扩阔呢啲嘅高风险嘅国家去到近期嘅一啲欧洲国家咧？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咧点样去防控呢啲嘅输入个案啦。另一方面啦，喺第三波疫情底下咧，其实早前医管局咧已经系暂停咗好多非紧急同埋非必须嘅服务啊，包括一啲嘅预约手术啦、检查啦，仲有接收嘅新证等等咧。咁医管局咧都系暂停咗噶。咁而另外探访方面啦，咁啊其实疫情开始以嚟咧，探访咧已经系全面暂停噶啦，只系容许一啲嘅因恤安排嘅啫。 咁好啦，嚟緊疫情放緩啦，醫管局總裁高拔昇咧，咁就喺過去嗰個週末就寫過網誌，咁就話咧嚟緊呢個情況咧，公立醫院都會恢復，去逐步恢復翻暫停咗嘅非緊急服務同埋研究咧，去到恢復非急症醫院探病安排嘅可行性啊。各位聽眾啊，唔知道其實疫情期間，大家有冇一啲嘅手術啊、檢查啊或者門診係因為疫情而受到延誤嘅咧？頭先講開呢個探訪嘅安排啦，有冇啲聽眾係疫情底下係冇得探訪，出現咗好多好唔方便嘅情況咧？大家會唔會期望呢啲可以逐步恢復翻正常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9月22日朝早9:09，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唔会出面安排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自首，如有需要会提供协助。 从法理上讲咧，陈同佳而家系一个自由人，透过管浩明牧师咧，知道佢系自责自救，愿意承担法律嘅责任。我哋睇唔到咧，由我哋出面有咩好处吓？最近嘅沟通方面咧吓，都唔系话可以攞到一个回应噶啦。 中午12:00，活动及演艺界话，政府第三轮抗疫基金未能舒缓业界问题。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话，曾经向政府提出好多意见，但都得唔到回应。 前几日阿张司长出嚟喺电视讲一句话，我系非常之难受。佢话希望得唔到帮助嗰啲朋友或者界别能够识大体。咩叫识大体呢？我话我啲业界有一啲朋友自己都变成有可能系变成大体，就系佢哋几乎已经变翻得翻自己个身体啫。 下昼2:30，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宗系本地个案。3:30，有旅游业界话，政府第三轮抗疫支援对旅游业帮助有限，可能出现大规模裁员或者倒闭潮。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 对于一啲旅行者嚟讲，可能连一个月嘅租金都唔能够解决到。我哋向政府表达，我哋系一个复苏期非常之长嘅行业，可能系长达半年，而我哋而家攞到嘅可能系讲紧一个月。政府嘅态度系咪话俾我哋听，我哋只系下个月就可以回复翻正常呢？我哋好希望系有一个比较特别嘅支援，系有别于其他嘅行业，因为我哋确实系零，系冇其他嘅业务可以展开到。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醫管局嘅服務啦，就因應住疫情咧，之前好多嘅非緊急啦、非必須嘅服務啦、手術啦、檢查啦，都曾經咧係暫停過或者減少過噶。咁嚟緊咧，亦都係因為疫情嘅緩和咧，醫管局都係預示緊咧，會唔會有機會咧可以回復翻部分嘅啲服務咧？或者係探病嘅安排咧，亦都可以去到點樣睇下點樣去回復翻咧？大家有咩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请嚟关注病人权益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彭洪昌你好， 你好，雷哥。 嗱，睇翻咧就系早前咧，医管局就发表咗一个嘅2019至2020年度嘅关键绩效指标报告啦。咁当中咧就系讲到话咧系呢个年度啦，咁因为疫情嘅关系，手术嘅咧就系按年减咗10%啊。一啲嘅检查，譬如话系电脑扫描检查，即系 CT 咁啦，个轮候时间咧系增加咗超过40%，要等超过3年噶。咁一啲嘅癌症治疗咧，亦都系轮候时间咧系上升10%到噶。你自己掌握个情况系点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啲服务系点样影响法？ 其实我谂嗰、那个报告咧都同我哋个观察喺前线观察咧都系接近嘅，即系话咧。整體而家醫管局嗰個服務，無論係專科門診嗰、那個首次求診嘅時間啦、輪候時間啦，另外就係做一啲影像診斷嘅檢查啦，癌症或者非癌症嘅呢啲影像診斷啦，另外就去到譬如話做一啲 一啲嘅內視鏡嘅檢查清罪啊，甚至乎去到做乳腺手術啊呢啲咧，整體嗰個時間咧都係再長咗嘅。咁當然唔同科嗰、那個即係現象嘅情況係有啲參差啦。不過整體嚟講咧，都係長咗嘅。咁我諗呢個同近呢幾年嗰個趨勢咧，就一路都係咁樣啦，即係冇乜太特別。即係個情況係即係縮短過。咁我諗喺早幾年咧，就醫管局曾經嘗試做一啲即係動作咧，希望可以即係減少咗聯網之間個差異嘅。因為有陣時嘅觀察就係話，某啲專科喺某一啲嘅聯網咧，嗰個輪候時間會長啲，但係另外一個聯網咧又會短啲喎。咁可唔可以即係叫做即係容許跨聯網咁去求診，咁以至到咧整體個輪候時間平均地可以即係縮短做到咧？咁但係做落嚟咧，又似乎嗰個效果又唔係即係太大咁樣。咁當然我諗呢度就仲需要有其他探索啦，即係先至可以處理到嗰個輪候時間即係過長嘅問題。 嗯，咁呢啲服務輪候嘅時間增加就當然係唔理想啦。咁但係以你睇咧，其實嗰個趨勢咧，是不是因为疫情而即是再增加很多呢？而这个增加，即大家都明白现在的疫情都是一个非常时期，你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合理呢？还是有得可以再做好一点 呢？整体那个趋势呢，就这几年都差不多，我想不是这几年，即是这十年八年呢，随着那个人口老化啦，长病患的人数上升啦，医疗科技即亦都越来越复杂啦，咁各项个工作嗰、那个精细嘅程度咧就越来越再陌生咧。其实咧嗰、那个即系轮候时间咧就一路都系咁样延长。而因为嗰个疫症而对于嗰个轮候时间或者系即系整体个服务状况个影响咧，我谂仲未完全反映晒出嚟嘅，因为今年年初咧就即系一月尾开始。進入咗一個即係緊急嘅警戒級別之後咧，中間有幾個月嘅時間咧，就即係差唔多好多個服務都暫停咗啦，或者係即係減少咗好多啦。咁但係如果去計嗰個所謂輪候時間咧，其實嗰個只不過佔可能喺1920嗰個嘅第一個季度嘅數字啫。其實到而家係咪能夠完全反映到嗰個情況咧？我諗都仲要再睇。不過我諗都預計得到噶啦，就係、當你有一段嘅時間暫停咗啲服務咧，即係嗰個服務嘅數量減少得好犀利，而要喺後嚟再追翻嗰個停滯咗嘅服務，然之後咧再要應付一啲新嚟嘅服務嘅需求咧。咁我諗都可以預計啦，嗰、那個輪候時間咧就似乎會因為嗰個疫情關係咧就會再延長啦。 係，其實醫管局咧就喺疫症嘅中段咧都試過去到提出過唔同嘅一啲措施咧，去到處理呢啲非緊急、非必要嘅一啲服務嘅。咁包括咧就係話公私營醫院合作啦嚇，又或者係一啲增加視像診症嘅服務啦等等。以你所知，其實呢啲嘅措施嘅成效係點咧？ 如果睇先講嗰個公司協助計劃啦，其實喺一路以嚟咧都有一個即係公司協助計劃嘅，咁大概有10個項目咧就一路都係推行緊。咁喺疫情嘅期間咧就即係醫管局都有講啊，希望可以再加強呢個服務。不過我係睇到個情況就係純粹就話啊，一啲住院嘅程序咧就唔喺公立醫院做啦，咁就轉咗去私家，譬如話。有啲預約分娩啦，或者係嬰兒佢初生有黃疸，咁然後要翻去照燈啦。咁呢啲比較簡單輕巧嘅咧，就轉去私家。但係個人數咧都唔係講緊好多嘅啫，都係喺應該係1000人次以內嗰個數目嘅啫。咁相比起即係醫管局佢每日都講緊係即係有幾萬個轉病人咧，其實個數字咧相對都係即係好少好低嘅。咁同埋亦都有好多係唔係住院嘅。服務嚟噶嘛，譬如話做內視鏡啊，或者係即係做嗰啲非癌症嘅一啲嘅影像嘅診斷啊，咁呢啲其實又唔係特別睇得到咧，係比較大量地轉移咗，或者係即係去咗私營嗰度，就透過私營嘅醫療資源咧，就係幫手去處理。咁我諗嗰個公司協助計劃嗰度咧，我哋都會期望就係可以再做得積極一啲，包括咗喺嗰個範圍啊、數量啊，或者係即係盡量物色一啲即係適當嘅病人咧，可以轉介。咁當然呢度就政府一定係要有啲嘅即係大力嘅資助先得啦。咁至於講緊嗰個探訪嗰度咧，其實都係啦，即係 在二月开始呢即係全面停曬嗰個探訪之後咧，我都收到好多即係家屬嗰個求助嘅，都反映咗就係、是、即係係有啲視像探訪安排，不過亦都唔係個個都適用嘅，因為有啲嘅病人佢本身可能又癱瘓啊，或者係佢對外界冇乜反應咧，其實都用唔到個視像探訪。就算你話放個即係放部儀器喺度，咁其實個家屬就望住個屋企人，其實都冇乜嘢去做，因為平時咧佢哋可以即係親自入到去幫佢做啲護理啊、清潔啊、按摩啊，或者係即係照顧一下。咁呢啲其實疫情之內咧都係完全停頓曬，其實都唔係一個好理想嘅情況。 嗯，咁而家醫管局咧就話研究緊咧，去到逐步恢復翻一啲非緊急服務啦。你覺得邊啲非緊急服務係應該要率先去到回復翻喺公立醫院做咧？ 我想这个就真的很难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了，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有它个别的情况。不过我想如果要即整体去讲呢，我们觉得会有些樽颈位呢，你要尽快处理了那个治疗的樽颈，跟住呢就方便在之后的治疗。譬如说呢那个影像诊断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做个影像诊断，不能够断定譬如说那个病灶在哪里啊，它那个性质是怎样啊，那对于日后再落嚟嗰個嘅治療嘅計劃咧，其實亦都會有啲影響嘅。咁而家一般要等，譬如做磁力共振、電腦掃描咁樣咧，一般嚟講都可能講緊係啲非腫瘤嗰啲嘅呢影像診斷咧，係講緊即係可能係半年以上嘅時間先做得到嘅。咁疫情關係可能亦都會再有啲延長添。咁我覺得對呢啲咁樣嘅樽頸位係應該要盡快透過公私營協作去做咗佢，咁跟住就俾翻公立醫院可以再做之後嗰啲嘅程序啦。咁另外有啲嘅情況就係、是、如果佢嗰個手術佢即係停咗一段時間啦，如果而家再唔做咧，有機會會惡化或者係即係再變差咧。咁到時要再處理就麻煩啦。咁我諗希望都前線嘅醫院咧，即係盡量去揾呢啲嘅個案咧，就及早做咗佢。咁咧就變咗等佢唔好惡化得咁犀利。如果唔係咧，就去到再後期呢個情況，就算到時趕得切做咧，嗰、那個所謂預計康復嘅狀況都唔會太好嘅。 嗯，咁另外咧，头先都讲到话探访啦，咁医管局都研究紧，去到恢复咧部分嘅探访安排嘅可行性啦。咁你觉得？但系因为知大家都明白疫情嘅关系啦，咁如果医院里面太多唔同嘅人去到聚集咧，都有一定嘅感染风险。你觉得可以点样去攞个平衡咧？ 其实中间咧喺大概六月中到啦，其实曾经都。恢復翻嗰、那個探訪嘅，係對於啲復康醫院，就可以容許咧家屬每一個病人咧一個星期裡面可以有一位家屬入去探一個鐘頭。咁其實當時就開始試行咗，不過好可惜啦，即係兩個禮拜之後就第三波疫情嚟到啦，咁跟住就再停咗。咁我估而家即係再恢復翻咧，其實都可以參考翻當時嗰、那個安排，即係先喺復康醫院裡面。先用翻之前嗰個模式，即係話每一個病人一個星期裡面一個家人嘅一個鐘頭探訪。咁而急症醫院咧，我哋都覺得咧，如果係有啲特別嘅情況，或者譬如話嗰個病人都入院相對比較長嘅時間啦，咁但係咧就都係一路都未有家屬可以入去探咧，其實都應該要酌情容許佢哋去探訪。尤其是而家咧，我覺得同之前嗰個情況有啲分別就係、是。而家我哋做嗰啲檢測咧容易咗嘅，咁如果譬如擔心嗰個感染嘅，咁你咪即係家屬做啲檢測陰性結果、okay. 就可以容許有去探訪，咁呢個就我相信都可以配合到嗰、那個即係感染控制嘅。 好啊，嚇，唔該曬彭洪章，多謝你 嚇。好，唔該。 嚇，彭洪章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咧公立醫院嘅服務咧應該點樣去恢復翻啦。電話旁邊有何女士喺度。是何女士你好。 是你好你好。 请讲下。 咁呢我呢就是因为我要换膝头哥嘅。咁、呢因为呢个武汉肺炎呢就吞迟咗我啦，一路吞我几次。咁而家呢就已经系直情呢系话即系差唔多 coach file， 因为佢话医管局呢系未冇办法唔俾佢即系佢哋个手术室冇得开嘅。咁、所以呢就 coach file 咁上下。咁我话我即系其实因为我系 urgent， 所以先至就即系唔系年纪大都要做手术噶嘛？咁但系最我都唔紧要啦，我唔会死嘅。我嘅亲戚就因为1月29号佢需要搭桥啊，佢需要搭桥，佢叫佢翻屋企，因为呢个武汉肺炎。 佢话佢你要翻屋企， 新冠肺炎 啦，系啦，即系咁样变咗佢咧，就要佢翻屋企，佢搭桥塞晒三条血管，咁翻到屋企之后几日就死咗啊！佢话因为冇手术室系俾晒所有新冠肺炎啦吓，即系我哋讲惯咗武汉肺炎，咁啊死咗咯。咁你知唔知道，即系生命就系俾佢哋咁样去。 系。咁。 唉。 明白。 好惨。 有咩感觉啊？咁你哋？ 我觉得政府医管局，我唔知道做啲乜嘢。 嗯。 你冇理由心脏病嗰啲人系好 urgent 噶嘛？系咪？点解要话要俾晒嗰啲人？因为要留俾佢啲床位，要俾晒佢哋啲手术室，即系啲医生要攞咗去俾佢哋用。所以一个心脏病嘅病人，佢可以唔俾佢哋去做手术啊？ 嗯，明白。好啊，多谢 吓，唔该晒你先。 啊，多谢。 我希望即系医管局里边啲高层咧正视下我哋低层低下嗰啲。人 的 生命、啊、 OK， 好啊，多谢晒韩女士的电话。我哋电话1872311，有冇都喺疫情期间受到延误嘅朋友都可以打电话上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3宗，全部同早前的个案有关，其余5宗是输入个案，患者都是由印度抵港。在新增的本地个案中，只是有一名患者有病征，她是一名14岁少女，前日开始发病，住在乐富村乐文楼。其余2宗本地个案，患者分别是住在屯门海丽花园一座的30岁女子，同埋住在红磡福年新楼 A 座的23岁女子。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形容变相是由警方发牌规管传媒，认为是损害新闻自由，妨碍记者在前线采访，是由行外人管行内人。许智峰质疑警方日后会运用警察通例的公权力，排除不喜欢的传媒代表在场采访。他相信网媒、公民记者和学生记者日后会被排除，但他们过往曾经揭露警暴问题，例如有网媒曾经拍摄警员在西湾河向青年开枪的片段，有关的片段更加获法庭认为是可信的表面证据。许智峰认为有关的修订很大机会受到司法复核，希望警方悬崖勒马，亦都要求政府解释是不是认可警方筛选传媒的权力。通讯事务管理局裁定港台节目《左右红蓝绿》去年4集的节目评论警方处理示威事件的手法具损害性批评，言论可能会影响警方的声誉，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港台有给予警方适当机会及时回应，裁定投诉成立，向港台发出警告。被投诉的左右红蓝绿在去年9月至11月有4集分别评论警方在去年8月31号太子站执法行动，以及10月1号在荃湾开枪事件等。投诉指4集的主持人评论警方执法行动的时候言论有欠持平，属一面之词。通讯局认为港台没有给予适当的机会给警方及时回应，亦都未有就4集讨论的特定事件给多方面意见得以表达，违反通讯局的电视节目守则规定。港台机构传讯总监伍万仪回应查询的时候说，知悉有关的裁决，节目已经从网站移除，今年7月底开始有关的节目时段已经有其他的节目取代。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住宅楼宇倒塌事故增至20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 救援人员在搜救犬的协助下，在砖头和水泥瓦砾堆中找出20名的生还者，包括两名分别4岁和7岁的小朋友，亦都发现20具遗体。由于当地持续落雨，救援工作一度受阻，国家灾害应变部队估计可能有更多人被埋，预料遇难人数将会增加。涉事的楼宇楼高3层，至少有21个家庭居住，位于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楼宇寻日凌晨突然倒塌，当时多数的居民正在睡觉，赶不及逃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晚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民康街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就排到天美道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映月台附近，将军澳隧道现在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多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附近。港岛路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自由街段就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现时西行去九龙湾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非常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至于观塘道，咁啊近住彩石里嗰段咧，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啦。西行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美河楼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噶。仲有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啊，近蝴蝶谷道至到苏屋村段咧，现时都系多车。新界咧就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明日大屿计划咁大型嘅项目，库房究竟承唔承受到咧？公民党谭文豪， 等于你屋企将来可能系要装修，你会唔会而家饭都冇得开嘅时候，叫个判头嚟报报价啦？ 民建联刘国芬， 我哋都可以谂下发债集资 PPP 成三月，但我哋忘记咗明日大屿，我哋都会有个收益。 自由党钟国斌， 俾个机会政府去先做一个前期研究，睇下系唔系值得去做。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看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倾紧咧就系疫情底下嘅医管局公立医院嘅服务啊吓，咁就有冇受到影响咧吓，或者对你嚟讲有啲咩嘅影响咧，或又或者系冇得探病嘅情况，会唔会令大家好唔方便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是你好， 你好，你好， 系请讲。 啊，冇嘢，我即系早几日咧就去呢个屯即博安医院嗰次复诊，咁咧我血血管瘤嘅，咁啊即系点解点讲咧？我血管瘤咧入边咗8个钟头手术，咁咧而家就年几两年，咁嘅医生就讲过， 佢話我聽醫生講話，佢咧做得咁啲手術咁大，應該一年一次同佢檢查。咁咧我啱咁前日咧接封信，嗰封信咧就寫定2024年9月11日。我話有，我話你根本你哋呢啲咁嘅，即係啲我以前喺 Q 度啊。根本你哋而家呢啲醫生咧，冇話將你睇過你張 file， 認為急唔急？係又排隊唔係又排隊，拖你幾年？雞親而家咁樣嗰啲排隊啊，應該睇過你 file， 然之後計咗幾多時間啊嘛？我佢冇睇喎，佢跟住咁樣佢舊年接你又申請舊證唔認多，佢拖四年來嗱。我琴早幾個月去覆診過，咁佢出年八月又叫我覆診，咁你覆診唔到㗎嘛，要覆診照先俾佢睇。 有冇醫生或者護士同你講過話，因為疫情嘅關係令到你嘅輪候時間即係咁長咧？ 呢、這個問題我寄封信啊嘛，我知道疫情呢前係我知道係埋係拖慢咗，即係你冇由拖幾年㗎嘛，你啱啱咧上一個上一年檢查過，起碼一年到嘛，一年或者兩年年期啊，依家拖四年喎，係咪？2024年9月11日先去見佢，咁你話一個同有一個非常嘅有啲咁嘅症，呢啲咧長期病患者邊拖咁耐啊？我話嗰度痛嗰度痛咧，佢得啦，冇嘢咁講。 你有咩擔心啊？咁啊，陳生。你有咩担心啊？即系个下次，譬如复诊啊，或者个治疗嘅检查嘅，轮候时间都咁长咧，有咩担心啊？ 我就担心长嘅头咯，呢个我出年八月，佢应该四月到，应该系要去咩噶？去啲扫描噶。 OK， 吓， 应该出年要扫描咧，加翻上俾医生睇啊嘛。佢而家你上一次佢又系拖咗一个时间。佢个医生话：你都未扫描，你冇离体冇用咁讲。 明白吓，咁都陈生都好忧虑啦，围住呢个情况。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就继续听大家电话，电话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个名字就叫做 Catherine, C-A-T-H-E-R-I-N-E。咁啊，但系咧就好多人咧就叫我做咧 Catherine 咁咧，个音咧好似高咗啲，咁啊佢听落就觉得唔系好舒服。咁啊问下萧叔叔，究竟应该点读啊？你个名字？其实咧，英文嚟讲咧，唔似广东话。广东话咧，我哋有分高低音。英文都有分高低音，但系咧个高低音咧唔系一早已经定咗嘅，即系我唔系 Catherine 就一定 Catherine 或者 Catherine 咁就比较靓个音，唔系嘅。至于我系读呢个字系高音定低音咧，其实好视乎咧佢喺个句子嘅位置。譬如我话Catherine is going to the party，OK，Catherine is going to the party， 咁我听到 Catherine 都系平调嘅，我唔会将佢跌咗落嚟嘅。如果跌咗落嚟就好怪，就变 Catherine is going to the party。咁就怪怪地嘅，但系如果我哋喺个句子尾嘅时候，而我哋冇乜特别想去将佢好似一个问句或者未讲完嘅 feel 咧，我通常咧就会将佢降落去嘅，即系譬如 Her name is Catherine， okay， my name is Catherine， 咁就会跌咗落嚟啦。譬如俾多个例子，你未必一定平调，我上都得嘅。譬如Your name is Catherine， 咁你就会上 Catherine 就会上咗去嘅，咁亦都得。咁所以就唔系话 Catherine 就一定系错，或者 Catherine 就一定啱，唔系嘅。It depends on where the name occurs in a sentenc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繼續傾咧，就係疫情底下咧，就點樣影響咧公立醫院嘅服務啊？咁以及咧就係而家疫情放緩翻啦，咁醫管局咧就係研究緊重新開翻一啲嘅非緊急嘅服務啦，同埋探病安排啊。大家又覺得應該點樣做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怡，馬仲怡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是。现在看到呢，即疫情底下呢，就很多的手术啦、检查啦，咁都或者专科门诊呢，个轮候时间呢都是长了的。咁以你的掌握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想即是因为有一部分呢是第一二波疫情的时候都积压了一些case 啦，因为疫情系嘅关系啦，有一啲我哋为咗减人流啦，咁将一啲即系一啲检查嘅时间编排都褪得疏落咗啦，咁样就亦都有一啲检查，因为都消耗好多保护衣，咁我哋亦都即系希望少啲做啦。咁样另外就因为有啲病人佢你话个专科轮候嗰时间咧，除咗话有一啲门诊真系有啲医生去咗嗰个隔离病房工作唔够医生之外，亦都有部分病人因为佢哋好担心嚟医院复诊嘅时候咧有个感染，佢哋自己都要求褪一褪啲时间。咁尤其是有啲新症咧，亦都会系即系积压耐咗。咁其实就在第三波疫情的时候呢，都尽量希望将一些非不必要的服务都不要减省的了。但是奈何本身即应该一些恒常服务的等候期都很耐，再加上年头一些减省了年后的服务，所以现在积压的服务都不少了。 咁其实嚟緊呢就係、是、即医管局都研究緊去恢复返部分嘅非紧急服务啦，你又觉得应该用点样嘅方法，或者即边啲应该做先，或者咩嘅步伐去到恢复返呢？ 我諗如果譬如喺手术科方面呢，咁有一啲呢即係最影响病人嗰个生命啦同埋嗰个生活質素嘅呢，我哋都唔要先考虑啦，例如一啲同癌症有关嘅手术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一啲關節嘅手術啊，咁一啲腕關節手術，因為其實本身就輪候期都比較耐，同埋即係都好影響到病人嘅行動啊嗰啲，咁我哋都需要先考慮啦。咁與此同時，其實就雖然呢啲非緊急服務咧，就係之前係壓後咗，我都知道就各個臨床咧都盡量希望咧增加翻啲緊急嘅服務。咁萬一咁唔好彩，有啲等候嘅病人由非緊急嘅情況變咗一個比較緊急嘅情況，都可以盡快幫佢哋做啦。咁樣就另外一啲服務就係、譬如話一啲通波仔啊，一啲檢查好影響到一啲嚴重嘅長期病患嘅，咁我哋都希望盡量做啦。咁但係最緊要都係要睇下個部門嘅人手足唔足夠啦。譬如話，如果你有啲服務係涉及到一啲內科部門嘅，因為內科同事都要處理一啲疫情嘅嘢，咁可能就算醫管局話好想即加好多服務嘅節數，咁但係都睇下同事嘅人手處唔處理得到咯。 頭先我都引述咗咧，醫管局剛剛發表呢個年度嘅關鍵績效指標報告啊，都講到話咧，就係譬如電腦掃描檢查啦，咁、那個輪候時間係增加四成，係超過三年噶。咁而另外咧，一啲乳癌嘅治療啦，一啲嘅放射治療個時間咧，亦都係輪候時間係增加一成噶。專科門診咧，亦都係除咗骨科之外咧，啲時間咧都係增加咗啊，譬如內科增加一成二噶。咁你觉得而嚟紧即系如果佢逐步去到恢复翻呢啲嘅服务嘅时候，使唔使追赶翻时间咧？即系有冇得系可能密啲手啊，或者系再集中翻啲资源去到追赶翻啲嘅进度，唔好令到嗰个嘅轮候时间一路咁积压落去咧？ 嗱，有当然嗰个概念同原则就系咁啦，咁但系实际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咁我就就住你头先讲嗰几样嘢，譬如嗰啲即係電腦掃描，即係一啲即係嗰啲 X 光嘅診斷咧。咁其實本身好多間醫院咧，其實都本身已經係即係積壓咗好多病人，覆咗好多。咁其實我覺得依方面，你就係靠翻醫管局本身嘅人手啊、機器同埋時間咧，都好難去清到住水。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咧，因為其實私家咧有好多私家化驗所，其實仲有餘力咧去處理依啲嘢。尤其是而家社區疫情比較穩定咧，佢哋都願意多做一啲社區嘅病人嘅個案嘅。咁我覺得政府真係可唔可以再即加大啲力度，資助市民出去私家度做呢啲檢查咧？即譬如我自己係睇一啲電子腫瘤病人，佢哋如果只要等一個電腦掃描，照個腦係講緊兩至三年。其實好多時都鼓勵，不如你哋出去私家做啦。咁但係奈何幾千蚊嘅費用，有啲即係比較窮困嘅家庭實在負擔唔到。咁政府有冇一啲即係相應嘅措施可以俾佢哋出一個贊助出去做咧？咁你話一啲放射治療嘅嘢啦，即係涉及到啲癌症嘅處理咧， 咁你都知道近年嗰個癌症病嘅數目都好多，其實好多間醫院嘅即係癌症科咧，佢哋服務都已經係非常之好重噶啦。咁譬如話，可唔可以咧？呢啲就同私家醫院合作，因為私家醫院喺癌症服務嗰度亦都係有好大嘅 capacity， 可唔可以資助病人出去出面就係做一啲放射治療？但係佢哋平日嘅跟進都繼續留喺醫管局度咧。至於話啲內科門診嗰啲咧，即係當然我哋都係想即係再係可唔可以即係幫到病人睇快啲啦。但係亦都頭先講內科專科醫生咧，都係今次疫情裏面比較忙碌嘅人。咁可能咧都要睇下，即係會唔會喺公私營合作之下，咁病人一啲病情唔係話咁嚴重同埋複雜嘅，都可以資助到啲病人出去一啲私家嗰度暫時跟進住先啊，咁嘅情況咯。 嚇、啊！馬仲賢都想問你人手個問題啊，因為其實之前咧，譬如喺亞博館嗰度設立一啲嘅社區治療設施咧，我知道咧都係抽調咗一啲嘅醫生人手咧過去工作噶。咁隨住而家疫情放緩啦，咁即係唔使話即係靠曬嗰個亞博館嘅治療設施啦。咁其實係咪可以將啲人手即係調翻曬喺唔同嘅科嗰度去工作咧？ 之前咧喺亞博館裏面咧，最比較大量嘅人手係護士啦，同埋一啲即係我哋話 supporting staff， 佢哋嗰個編制咧，醫生嘅數目就唔係相對唔係咁多嘅。咁而咧喺亞博館嗰度咧，佢哋都特意咧就係唔編一啲內科嘅醫生過去噶啦，讓內科醫生留翻醫院度工作，就編一啲家庭科啊，或者喺呢個專即係呢個公共門診啊，即係賽馬會嗰啲同事過去嘅。咁因為當時咧，即係我哋即係社會又少咗其他流感啊，其他嘅感染啦，佢哋嗰個賽馬會門診都比較清閒一啲。咁所以而家佢哋調翻原本嘅崗位咧，都未必係話可以嚟到我哋即係公立醫院裏面，即係去解決而家個龍排得比較長嘅服務。因為頭先你講嗰幾個服務咧，都係一啲好專門嘅服務，咁樣即係需要相關嘅專科嘅醫生先可以處理到咯。 好啊，唔该晒马仲仪医生，多谢你吓。马仲仪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嚟噶啦。我哋1872311继续咧听大家嘅电话。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会员其实睇得最重嘅系有效控制疫情，补助支援呢啲都系属于次要。 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 对好多长久被休业嘅小商户嚟讲。你坦言话呢啲财政嘅援助只系一个杯水车薪。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嘅嘉宾系 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 总之我做咗自己做嘅嘢啦，我尽咗力啦。咁其實嗰個結果點樣樣？我覺得嗰個咧就唔會係代表我睇到件事係失敗定成功，之間冇人呃到自己嘅。 與 CEO 對話2020，壯志高飛。 星期日下晝2-4， 香港電台第一台，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过去一个星期咧，咁嗰个嘅本港录得嘅确诊数字咧，咁啊67宗之中咧，又系2/3啊，40几宗咧，都系咧一啲嘅输入个案嚟噶。咁有啲声音咧就开始去到讲话，其实有冇需要将香港所列为嘅高风险地区咧，嘅国家咧吓再去增加咧？因为见到即系唔同嘅地区啦，个疫情咧都出现咧反弹噶。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医生啊。曾其恩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系有冇需要再增加高危地区国家嘅数量？ 我谂一定要噶啦，因为其实而家环顾世界嗰个疫情咧，都系每时每刻都变紧嘅，咁所以变咗特区政府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咧，佢哋都要时刻睇住而家世界嗰个疫情咧，边一个国家佢个情况有转差嘅时候咧，要作出适当嘅调节。咁然後將嗰啲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列作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因為如果你唔去及時去作出一個決定嘅時候咧，受苦嘅咧只會係我哋香港人。 系，咁但系即系有啲人都去到，有啲评论都讲到啦。其实而家全球嗰个疫情嗰个情况咧，都比较反复一啲啊。咁其实嗱，所谓头先所谓即系高风险地区啦，咁呢啲嘅人士由高风险地区飞嚟香港咧，咁佢就喺飞之前嘅72小时咧，就系做到一个嘅病毒测试，并且呈阴性嘅，并且出示俾航空公司嘅。其实有冇需要全球嘅所有地区都做晒呢个嘅检测先俾佢上机咧？ 其实是应该要有的， 都应该是吗？ 即是我自己觉得，即是每一位乘客呢，即是他当要乘搭这个飞机或者其他交通工具要去到另一个地方呢，他其实都应该要出示到一个阴性的病毒报告呢，然后才可以上机。因为其实我想是一个即是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呢，即是如果我们每一位乘客，无论你搭飞机又好，搭船又好，你未能够出示到呢，其实牵连系甚大，因为你影响嘅系不单止系譬如飞机上其他嘅乘客，或者系航空嘅服务员。再者就系话，当你落地啦，去到当地国家呢，你同样地系会影响别人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一个病毒嘅测试呢，系需要证明你自己系冇事，然后先至有上机。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病嘅，其实系唔应该上机噶嘛。咁你去到另一笪地方，唔系因为去要求医啊嘛，因为你个目的去当地去另一笪地方，你系譬如系公干或者系因为有其他缘故然后先至喺呢段咁疫情咁严重嘅时候咧，你都要出行咧，系因为有啲特别嘅原因。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有病，其实你应该留翻喺你自己嘅国家或者你嘅地区咧，去进行医治，应该系周围去。咁所以我觉得提供呢个咁嘅病毒测试系需要。 嗱，早几日咧，其实系18号嘅时候咧，就有几名嘅乘客啦，咁就从印度咧就系经吉隆坡咧就飞嚟香港，咁结果咧就喺香港嗰度咧就检测到系病毒呈阳性啦。你点样理解呢个个案呢？ 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佢上機嘅時候，可能佢提供一個係即係譬如72小時嘅陰性病毒報告啦。咁但係問題奈何就係有機會可能係喺過程當中咧，其實佢做嘅時候咧係陰性，但係問題喺等緊即係譬如等緊上機嗰幾日咧，其實佢已經可能係由陰轉陽，因為佢病毒咧本身已經喺佢身體，只不過係未病發出嚟，未被察覺得到。所以其實我更加希望咧，就係嚟緊，如果佢真係要提供一啲陰性，即、就、係、是、一啲病毒嘅報告咧，你俾航空公司咧係最好咧係可以出示到喺24小時內，即、就、係、是、譬如你上機之前嘅24小時嘅病毒報告咧係。即係新鮮滾熱辣嗰啲咧，就係最好嘅，因為咧避免出現咗有呢啲咁嘅真空期咧，佢由陰變陽呢個可能性。咁其實我哋講緊，譬如我哋而家中港客運貨司機咧，佢哋如果真係要即係上去國內咧，國內其實都同人哋要求我哋香港嘅司機咧，要提供一個24小時前過關嘅陰性報告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每一個地區都應該去。睇翻自己應該點樣做，係能夠保障到佢自己個國家，或者保障到佢自己嘅地區咧。喺依方面，尤其是病毒報告提供嗰方面。 嗱，其实咧呢啲嘅由飞机咧就系、是、经机场嚟到香港嘅人士咧，咁佢先要喺机场嗰度做一个嘅检测啦，咁就并且等候结果咧，先至入到去咧系酒店嗰度系强制检疫14日嘅。咁你觉得其实呢个过程有冇风险咧？有冇风险呢啲嘅输入个案有可能进入到社区咧？ 嗱，依個係過去我哋都即係討論過好多，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即係譬如由第一波、第二波去到第三波，其實我哋都不停討論。咁即係其實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啲即係指定嘅即係譬如交通嘅提供服務咧，俾依啲咁嘅乘客係避免咗佢去乘搭即係各式各樣嘅公共交通工具。譬如我哋講緊第三波。其實我哋都係由於有一啲即係帶有病毒嘅人士，佢乘搭咗一啲公共交通工具，譬如的士 咁啊，透過的士，跟住然後就喺社區當中咧，喺唔同群組咧都出現。咁所以我諗政府要諗一諗呢方面。 咁但係即係經機場嚟香港嘅乘客咧，咁就會俾呢啲嘅獲豁免嘅人士，即係嗰啲船員啊嗰啲個數量會多唔少噶咯。係咪即係安排到個交通咧？嚇， 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第一咧就係即係特區政府要諗，就係話仲有冇啲咩灰色嘅地帶，或者有冇啲咩地方咧係可以即係避免咗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嗱，而家我哋機場做咗病毒篩檢啦，咁我哋點樣去避免咗係有一啲隱形嘅個案咧係流入社區當中？咁係咩途徑咧？咁我諗公共交通工具係一個我哋一定要諗嘅，就尤其是佢哋一啲指定嘅人士，佢要被隔離嘅時候，你要提供到一個一系列嘅即係運送佢哋去一個指定嘅地方，係比較較為妥善嘅做法。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多謝你啊！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过了嘉华国际中心和近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楼。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吉利汽车15.3跌咗7毫，中国平安82蚊跌咗5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百田石油、金海国际、百越集团、中国卓银同埋铝橙文化。五大跌幅股份系星光文化、晋东控股、道和环球、信隆控股同埋德斯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4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港金系报17,580，比上日收市跌咗3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05.27美元，卖出价系1,906.05美元。港汇指数报104.5，升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个临时嘅封路措施先啦。喺新界嘅葵涌石梨街啊，石梨街因为有紧急嘅维修工程要进行，而家去石梨方向近住大白田街至安竹街嗰段咧临时封闭，巴士线31、35X 小巴路线401要改道行驶。大白田街嘅交通就较为挤塞噶。石梨街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去石梨方向近住大白田街至安竹阶段临时封闭，咁所有车辆经过都系要改路行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太古城同埋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塞到去落山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排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九龙方向咧，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咁啊，中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段非常多车啊，咁啊龙尾就排到去下角道嘅。东区走廊去中环就维园落桥位，咁啊至到油街段都系多车啦。九龙方面咧，观塘嗰边嘅交通繁忙嘅，观塘绕道西行去旺角方向近住

都見到咧好多嘅一啲網媒啦、學生記者啦、公民記者啦，就喺現場採訪嘅。咁事實上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事件啦，都係一啲嘅網媒啦、公民記者咧等等啦，去到拍攝到一啲珍貴嘅片段翻嚟。咁但系咧警方咧就多次就話。有啲人呢就自称为记者，就喺现场呢就做啲唔恰当嘅行为，甚至呢係阻碍警方嘅一啲執法嘅工作。咁而近期嘅一啲群众聚集嘅事件之中呢，亦都见到警方呢又係利用到呢个嘅限聚令啊，去到票控一啲嘅网媒记者。事件发展到而家呢就係、今日啦，警方呢就係、寫咗一封信呢，就俾四个传媒嘅联会协会。咁就講到話咧，就係有啲人咧就係自稱記者啦，就混入人群，話佢哋涉嫌咧妨礙警方工作，甚至係襲擊警務人員，增添咗警方執法嘅困難。於是咧，警方就話咧，而家要修訂警察通例下面傳媒嗰嘅部分啦。先講一講咧，就係警察通例咧，其實有一部分咧就係講同傳媒嘅關係噶。咁亦都講到話，警方咧係會以互諒互讓嘅態度咧。去到盡量配合傳媒嘅工作，同埋唔應該妨礙傳媒嘅攝錄工作嘅。咁但係而家修改部分咧，就係、所謂傳媒代表嘅定義啦。乜嘢叫傳媒呢？就話咁本身個警察通例咧，咁啊傳媒嘅代表咧有三個類別嘅定義嘅。咁第一就係、由報館啦、通訊社、電視台同埋電台所發出嘅身份證明文件，即、你所屬嘅即主流傳媒機構啦，俾你嘅一啲工作證。一系咧就系、香港记者协会嘅会员证，又或者咧系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嘅会员证，呢、这个咧就系、本身嘅警察通例里面嘅传媒嘅代表嘅定义。而家咧警方想改成点咧，就改成两个类别嘅啫。咁就系第一就系、以登记为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嘅传媒机构。咁同埋咧，第二就係咧，國際認可同埋知名嘅非本地新聞社啊、報章啊、雜誌、電台、電視等等嘅廣播機構。咁即係話咧，本來由呢個嘅香港有記協同埋攝記協揸住會員證嘅人士咧，就變成咧就係呢個嘅要登記咗政府新聞處嘅新聞發布系統咧，政府先至會當佢哋係傳媒啦嚇。咁啊，陳志傑，你覺得咁樣會有啲咩嘅影響咧？ 即时影响就是学生记者、网媒和公民记者以后在警方的执法行动，又或者在警方安排的资讯发布场合，就不会被当成传媒了。但这个跟大势所趋是相反的。其实传媒生态都转变着。专业传媒和大众传媒现在就要面对社交媒体和公民记者，简单来讲就是民间记者啦，将记者的定义由大众传媒机构请的人变为只要我做新闻工作我就是记者，包括自由身的记者。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当然是跟传播科技发展有关，也是跟我们的生活现在吸取资讯的习惯不同了。现在我们自己都懂得上网，自己懂得去从社交媒体接收资讯。这个对于主流传媒都有一个冲击来的。但是现在这个最新的指引呢，似乎就是逆这个趋势而行的。在警方的发布资讯里面呢，就只是认可传统的大众媒体。而且呢，就连埋专业记者工会的工作证呢，或者发出的证明文件呢，都不予承认。都几直接，就是说起码警方来讲，我不再承认记者协会和摄影记者协会代表到传媒的资格。咁所以都系会将记者嘅定义收窄，而收窄之后下一步点样呢？系咪就系以后喺執法行动里面要区分记者同埋所谓非记者，而非记者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唔同嘅執法标准，又或者呢喺资讯发布方面又唔同。咁呢个同社会习惯同传播科技嘅发展呢就真系相反。 嗱，头先都讲啦，即系警方通例、警察通例里面嗰个传媒代表嘅定义就由呢有記協證、攝記協證咧，就變成咗要登記呢個新聞處嘅新聞發布系統啦。咁其實即係或者都簡單講少少，即係記協 或者同新聞處嗰個登記有咩分別啦？嗱，記協嗰個嘅會員嘅類別咧，就係要嗰啲會員咧係以新聞工作為主要嘅收入來源嚇。咁亦都有其他嘅類別嘅，包括係學生會員啊、退休會員等等。咁而咧現時咧一啲網媒咧，即係如果係有收入嘅話，咁佢嘅收入係全部都係嚟自呢個網媒嘅，咁佢都可以登記做咧呢個嘅記協嘅會員。咁但系咧，呢個嘅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又係啲乜嘢咧？咁其實咧就係呢個系統咧就係新聞處去到管理嘅，咁就係話向傳媒咧去提供啲新聞稿啊，或者一啲資料嘅一啲網上平台，亦都可以咧向咧就係登記咗嘅傳媒咧去發出採訪通知嘅。咁但係咧當中咧就係要有啲嘅規定啦，就包括咧乜嘢機構先至可以登記呢個新聞處嘅新聞發布系統咧，就係啲主流傳媒啦，例如註冊咗嘅報刊啦，有發牌嘅電台電視啦，國際認可嘅一啲知名嘅非本地嘅傳媒機構啦，網媒咧就有啲條件啦，就包括咧要喺三個月之內嚇有定期喺網上有新聞報導嘅，同埋咧一個星期咧最少五日有更新佢哋嘅新聞平台嘅，最少咧有一名編輯同埋一名記者，同埋亦都要咧根據翻本地報刊註冊條例咧去到註冊。咁所以咧，相信咧就有啲嘅網媒咧，佢雖然係有收入，同埋咧啲收入咧全部都用曬喺自己嗰個嘅傳媒工作上面。咁但係咧，可能咧佢就未必符合到呢個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裏面所要求嘅一啲事項啦。同埋咧，佢甚至可能冇去做呢個嘅登記添。咁所以咧，就可能部分嘅一啲咁樣嘅傳媒咧，就會被排除在外啦。 今次嘅安排咧係警方嘅呢個安排，而都幾配合到新聞處呢個嘅安排嘅，係所以簡單嚟講，呢個機構咧就好大嘅權力去定義究竟邊啲為之新聞工作者。 OK，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大家對於警方最新呢個嘅修訂有乜嘢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其實就住呢件事件咧，我哋都有嘗試去到邀請警方去到接受訪問嘅，咁但係就未能夠安排到呢個嘅訪問嚇。咁而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記協嘅主席楊建興。杨建兴你好， 你好， 你好， 司机喂， 你好，你好吓。嗱，首先即系讲下你哋记协对于呢个警方修订嘅反应 咧。反对吓，咁其实系非常突然完全之前完全即系冇听过，即系政府系谂紧啲咩嘢。大家都会记得，即系早排有时有啲嘅直播，咁佢查证嘅时候咧，就都会话有记协证嘅就得，咁其实都有啲误导，因为好多其实团体有啲媒体其实佢用佢自己记者证咧都冇问题吓，咁言犹在耳，咁就突然间就话攞记者即系记协嘅会员或者记者证就系唔认可啦，咁完全系提唔出任何嘅理据，嗱好直接嘅就系话。即系我哋嘅会，或者系涉协，即系发嘅证系出咗问题啦，或者出咗啲好严重嘅问题啦，冇，其实从来冇提过一个个案，就话我哋发嘅证咧系乱发滥发，或者系发咗俾一啲人，佢哋系用咗嚟做第啲嘅用途，冇一啲咁嘅个案。佢讲警方其实过去嗰十几个月咧，其实从来提嗰啲。所謂假記者啊，或者啲成嗰啲咧，其實好多都係唔清唔楚嘅，從來冇一個好確實嘅個案，甚至話係我哋證件即係記協證嘅一啲嘅個案。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即係自己出嚟就話改咗個通例，咁而呢個改動咧，呢、這個改動咧，其實就唔單止係話影響咗啲即係記協啦，有啲其實而家傳媒個生態轉變得好快啦，好多啲自由新聞嘅自由嘅新聞工作者啦，影相啊或者各種各樣嘢啦，亦都係除咗我哋嘅會員之外咧，實際上喺公眾嘅場合，其實公眾包括一啲校媒嘅記者公民記者。或者一啲外媒，其實佢可能係特登飛嚟採訪下某一件，即係今次嘅一啲採訪啊咁樣，佢未必係長住喺呢度。佢哋攞個即係證明到佢哋個身份，其實都已經可以喺公共嘅場合嗰度係採訪。但係而家佢咁樣嘅做法咧，其實就係 話如果呢啲喺一啲公眾嘅地方，警方嘅一啲行動，譬如佢劃咗一啲地方話傳媒就正確喺嗰度採訪嘅，咁邊啲係傳媒呢？就係佢名單嗰啲啦，其他嗰啲呢就唔可以喺度採訪，而如果喺度嘅話呢，輕可能就犯罪令，俾張告票你，嚴重嘅可能話你妨礙佢哋嘅執法，阻差辦公，可能甚至因為你嘅採訪挑動到一啲群眾嘅情緒，仲嚴重嘅罪行都有。咁呢個係好嚴重咁影響到即係記者嘅採訪啦。記者採訪受到一啲咁嘅限制咧，其實受損嘅係公眾啦。公眾佢一啲嘅片段可能未必可以拍到出嚟啦。大家會記得12歲個女童喺旺角俾幾位警員即係撳低咗制服咗，嗰段片係校媒影嘅，大學嘅校媒影嘅一個片段，好多主流媒體收尾都用翻即係呢個片段，大家可以清清楚楚睇到發生咩事，去判斷警方嗰個行動執法反應係咪有問題。嗰、那個12歲嘅女仔係咪好似警方咁樣講形跡可疑，攤曬出嚟就唔係一個黑箱，或者好似831太子站咁樣，大家去估下當時究竟係點樣，係咪個女童真係衝擊警員呢，定係點樣呢？咁即係呢啲其實就係影響到個公眾，特別係啲咁爭議嘅警嘅事，我哋一路都要會認為，即係特別係一啲公開場合咧，其實市民大眾咧係有權去拍攝去。報道嘅 嗱，楊建興啊，因為其實即係警方今次作出呢個修訂所講嘅理由，就係話有啲記者混入人群，去到涉嫌阻礙警方工作，甚至襲警啊嘛。咁所以其實你哋都同警方嗰邊係開過會啦。咁其實知唔知道嗰啲人係咩人呢？即係警方所指嘅呢啲即係涉嫌混入人群嗰啲人係咩人呢？咁而另外佢而家做呢個修訂。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是不是对症下药呢，或是你觉得有什么方法才可以叫做回应到警方的这些关注呢？ 第一所谓症有症咁先至下药。咁佢讲嗰啲问题呢，如果系一啲违法嘅妨碍警方執法，其实都有一个好严重嘅一个罪行嚟啦。甚至佢讲到有啲即係试过讲话抢犯，其实都好严重嘅罪行。如果佢警员喺现场都唔執法。都冇講到提交到，即係講到一啲證據出嚟嘅話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呢啲佢哋其實係攞嚟即係真係攞嚟講嘅。如果係一啲違法嘅問題咧，其實你係咪記者佢都可以即係執法。咁但係過去嗰13-14个月咧，其實冇一個真係好清楚嘅個案， okay， 有一啲清楚嘅個案係一啲言語嘅挑人啊，咁有啲媒體都出嚟認咗頭，即係道咗歉。嗱，成件事咧，我覺得佢哋係借啲，即係都係借啲意咧，係搞一啲即係規管傳媒嘅嘢。咁呢、這個國安法都係咁講啦，林鄭月娥亦都喺鳳凰衛視個訪問都係咁講，佢哋即係要撥亂反正。是要搞一啲規管嘅嘢，咁第一步我諗就係話呢啲啦，即係喺啲現場採訪呢啲啦。 楊建興， 個方法就係證件啦，即係認可啦、法證啦，呢啲做法啦。 或者都同公眾介紹下咧，即係警方而家修訂嗰個傳媒代表嘅定義，就係話要喺呢個嘅政府新聞處嘅新聞發布系統嗰度登記咗嘅機構咧，先至算係傳媒嘅代表嘅。咁呢啲嘅傳媒其實名單有啲乜嘢咧？即係咪就係啲主流嘅傳媒咧？咁 當然，所有傳我諗所有即係所有嘅報紙啊、電視台、電視當然都即係入曬呢啲啦嚇。咁一啲通訊社啊，咁其實會係入曬呢啲嗱。但係公眾要好清楚嘅呢啲咧，其實就係方就係咧，佢要好清楚咁知道去，譬如話特首辦。去呢個政府新聞處嘅記者會，去4点衛生即係服務中心搞嘅記者會，警方即係公共警系翻嚟科一哥出嚟見記者嘅係邊啲記者？嗱呢啲其實係要喺名單裏面嘅，呢啲我諗我哋唔係話反對呢啲，我哋係講緊嘅話係喺個係一條街嗰度，係一個商場嗰度，其實人人都有權喺度睇下報道。拍攝，將嗰啲片段咧 同佢嘅一啲群组嗰度去分享，甚至咧系做一个记录，做一个记录出嚟。呢个系一个公民嘅权利，去登载就系一个表达嘅自由。 嗯，咁、 okay. 作一啲限制，你唔可以将嗰啲地方系当咗特首办噶嘛。 OK， 吓、陈志坚唔 系啦 ，Chris 系啦，想可唔可以介绍下咧记即系记协啦喺。招收会员同埋发出记协记者证嘅程序同埋审查会系点嘅咧？ 嗱，第一佢必须要符合就系佢系以即系新闻进行新闻工作啦，而界定咧就系用佢个收入啦， 嗯、 即系佢过超过一半嘅收入系来自新闻工作啦。咁譬如如果佢喺香港电台全职嘅，咁就好清楚啦，佢证明到。如果佢唔系嘅，而家多咗好多系一啲即系自由身嘅，佢帮几家传媒影相嘅、写稿嘅。咁佢證明到佢收入超過一半係來呢度，咁呢個我哋有疑問嘅話，我哋要問佢哋即係提交一啲證記錄嘅，包括糧單，我哋都會咁樣問嘅嚇。咁而符合到嘅，咁佢哋咪可以加入我哋嘅會員啦。而家我哋正式會員嚇係大概有600多个嘅，咁其實來自好多唔同嘅媒體，大大小小外媒都有。咁而一啲即係自由身嘅 freelancer， 我哋所謂下大概其實係9%到嚇。咁大部分其實都係一啲媒體嘅嚇。咁呢個就會員啦。咁而佢哋想申請嗰一個記者證嘅，咁我哋要證明佢係真去採訪嘅，需要去採訪啊。 嗯， 即係如果佢係喺辦公室度做圖嘅。唔需要出去嘅，咁佢想申請個記者證，我哋唔會批 㗎。OK， 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嗰個嘅新嘅傳媒代表定義咧，都包括咧係國際認可同知名嘅非本地嘅傳媒機構啦，即係包括新聞社啊、報章啊、雜誌、電台、電視等等啦。咁你覺得有一個咁樣嘅字眼落咗嚟，會唔會對一啲冇咁出名嘅外媒造成一啲限制咧？ 絕對會甚至一啲其实好多前线警员咧，今次访即系喺过程里边咧，好多一啲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嘅，都听过嘅一个媒体咧，都系话未听过。包括即系半岛电视台咧，试过喺即系一传媒当日首要入去嘅话咧，即系现场嘅即系嗰啲传媒联络队咧，都好似唔知道世界上个半岛电视台即系相当重要嘅一个媒体。咁佢会系其实对外媒嗰个影响都会好大噶吓， 咁、即都点样去边个判断边啲机构先至叫做国际认可同知名咧吓？ 嗱，呢啲佢哋自己制造麻烦啊，我觉得吓。嗱，成件事咧咁耐，政府新闻处系冇出嚟讲过，即系究竟而家系咪即系警方已经攞咗即系法证嘅嘢嚟做咧？ Okay, 政府新闻处系冇角色咧，呢个其实佢哋应该澄清。 吓，时间关系同阿杨建兴倾到呢度，多谢你啊。 教材加质素。美国司法部起诉纽约市一名美籍藏族警员，指他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特工，自2014年以来按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官员指示，收集当地藏人社团等相关资讯，他将会在当地星期一出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并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晚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两宗水管急收，分别在葵涌的石梨街。 石梨街去石梨方向介乎大白田街至到安竹街啦，系全线封闭噶。巴士路线31、35X 同埋小巴路线401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另外咧就系喺长沙环啦，发祥街去荔枝角方向介乎荔发街至到通州街呢一段嘅发祥街全线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很长，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咧车多噶，塞到去嘉华国际中心。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龙尾在基利臣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在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的，龙尾在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至九龙城回旋处这段都是车多繁忙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元朗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米埔。重复一次，元朗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米埔。其他新界的路面情况，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是车多啦，龙尾在青衣西北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另外，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葵芳，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是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还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 70% 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明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警方就致函俾四個嘅傳媒組織，咁就話會修訂咧係警察通例底下嘅傳媒代表嘅定義啊，咁就刪去咗咧就係持有記協證同埋涉記協證嘅人士啦，咁就改為咧就係要已經登記咗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嘅一啲傳媒機構，咁變咗咧我哋頭先咧亦都訪問咗記協嘅主席楊建興啦嚇，咁其實咧記協在內咧有8個嘅新聞工會咧，喺下晝亦都發表咗一個嘅聯署聲明，就話咧呢項警方嘅修訂咧，就變相由官方界定何為記者，根本咁改變咗香港原有嘅制度，無異於實行官方發牌制度，嚴重影響採訪自由同埋新聞自由，亦都令到香港咧逐漸走向極權管治之路。陳志傑同唔同意咧？ 呢、這個聲明都反映出一個好大嘅擔憂，就係以往咧，我哋香港嘅官方好少主動去界定乜嘢叫做新聞工作者。當然佢喺操作上面，譬如話發布新聞稿，咁係需要有啲嘅執行嘅指引或者執行嘅標準，但係好少用呢樣嘢去界定一個採訪嘅權利。尤其是今次警方嘅聲明牽涉到街頭採訪嘅權利，咁你話我要放人？我先阿楊建興講咗啦，你要放人入政府辦公室去採訪，咁你有呢個操作冇後非嘅係，但你去到街頭採訪都要用呢套準則去執行落去咧，咁就真係影響得好大啦。 嗯，頭先楊建興都提到咧，咁其實新修訂嗰個嘅傳媒代表定義咧，仲係即係包括咗國際認可同知名嘅非本地嘅傳媒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咁其實部分嘅一啲就算係知名嘅一啲非本地傳媒啊、可能係一啲嘅前線現場咧，一啲前線警員咧都未必認識嗰啲嘅大型嘅傳媒啦。咁亦都乜邊個去到定義咧？呢咩係國際認可同埋知名咧？呢、這個都係一個比較主觀嘅一個判斷噃。 我諗新聞專業同新聞地位無可避免係有主觀成分嘅，係呢個承認。我哋同律師啊、醫生啊、工程師唔一樣啦，亦都唔應該咁發牌。一有發牌制度咧，係好容易對言論自由同新聞自由透過發牌制度去鉛制佢嘅。但頭先楊建興訪問裏面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阿拉伯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其实被誉为中东 BBC， 即是英国广播公司中东版，简单来讲几乎是中东新闻的权威报道的，如果国际新闻上面。如果这样都不识的话，这样都真是一个问题。如果迟些即是一些名字，我举例环球时报或者 GNCT， 即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版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执法人员又可不可以很爽快地认得出原来这些是媒体来的呢？ 呢、這個就可能真係考起咧，就係前線警員嘅執法嘅時候，係咪真要拎住張傳媒嘅清單，即所謂國際知名嘅清單，先至去現場度執法咧？呢、這個就造成咗一啲嘅難度啦、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都歡迎聽眾打電話上嚟。再講多次咧，其實我哋都有邀請過警方接受我哋訪問嘅，咁、但就未能夠安排呢個嘅訪問啦嚇。電話旁邊有聽眾顏先生喺度，顏先生你好， 你好， 嚇請講。 但我有兩點想講，即係想簡單啲，即係我想喺呢方面咧，個社會咧希望有一個即係平和氣氛咧，大家用一持平嘅角度咧去處理呢件事啦。即係首先業界如果佢想成日用一個言論自由呢、這個説話去即係話做一個擋箭牌咧，亦都唔好嘅。另外咧，事實上我哋喺即係現實嘅社會，事實上睇到好多咧，真係一啲假扮記者嘅人咧，係去即係所謂採訪而阻撓咗警方做嘢。咁所以咧，我覺得業界同政府，無論警方都好咧，大家可以坐低界定一下點樣為之嚇、對雙方有利，點樣界定係一個傳媒嘅咩性，咁然後做起上嚟工作咪容易啲咯。亦都喺個業界方面，亦都真係要持平呢、這個事實上睇到嘅現實，係真係有好多咧係阻礙咗警察做嘢。我想問佢哋，傳媒你係要做嘢，但警察喺做嗰陣時啊，電方火石之間，咁雙方都有一個重要性噶嘛。你問我個內心，我覺得始終警察做嘢嗰陣時係咪再緊張啲咧？咁呢個如果大家係能夠坐低傾清楚，就唔好喐啲就話永遠都係自己啱曬。咁我想係講咁多啫、 但顏生，即係頭先我哋訪問過記協主席，對佢都講咧。咁如果嗰、那個即係現場話自己採訪緊嘅人士，佢真係犯咗法嘅，即係甚至警方個書信話係襲警添啦嚇。咁其實大可以係拘捕佢嚇，即係或者係向佢執法。咁而係咪有需要即係對住所有嘅傳媒行業都係設立一啲嘅限制咧？ 嗱，主持你睇下， 嗯， 警察出去做嘢根本係對付一啲犯法嘅人，即係包括暴徒啦，最主要啦嚇。 根本是他不应该亦都不需要是担心所谓认为自己是记者的人的犯法的嘛，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可惜的现实呢，就是令至到他都兼顾埋这样东西。那你看看这个现实究竟当时啊，我们计算个影像，他个警察对着一些他们认为可能是暴徒，他们认为起码，但中间夹着所谓着着黄色衫的传媒，那他根本不应该对着那些人的嘛，他是对着那些犯法的人的嘛。如果这些是真正的传媒，他是不是应该大家配合警方做事而根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OK， 好啊，多谢晒颜生的电话啦。我们听多位听众电话先下，有潘女士在这里啊。 是，你好。 是，你好，请讲。 我自己就非常反对警察现在去做这一个行为的。其实个情况就等于变相是官方发牌去认证记者啦。咁同埋头先即係各位先生提到佢话而家啲警员要兼顾去分辨记者系咪暴徒呢个问题啦，我大约听到系咁嘅意思。其实我都理解嘅，因为即係以佢哋嘅教育程度，佢分辨唔到边啲人系记者，边啲人系暴徒系正常嘅。因为佢哋冇咁嘅能力㗎嘛。咁但系佢哋冇咁嘅能力，就唔等于而家佢就可以用一个行为去抹杀晒而家我哋即係采访緊嘅一啲前线嘅记者传媒朋友啦。咁同埋过往咁多案例以嚟，如果真係有一啲所谓嘅网媒去抢反啊，或者去攻击啲警察啦。咁其实警察根本已经攞出嚟大做文章啦，但係咁耐以嚟佢哋冇呢啲案例，纯粹係佢哋自己讲去我怀疑，即係我甚至乎私言佢哋係咪虚构紧一啲嘢去制造一啲藉口去限制传媒嘅活动咯。 同 埋 记 者係有采访自由嘅。 好，多谢晒潘女士吓。咁陈志杰有咩回应咧？头先阿颜生都提过一个问题，就系即系可能有啲记者咧，就系即系或者着住黄背心啦，就系采访紧嘅人士，佢可能真系企咗喺警察同埋示威者中间，应该点处理咧？ 呢个突发新闻咧出现嘅现象嚟嘅。嗱，记者嘅采访场合，就算街头咧都有好多嘅类型嘅。咁一啲比较常态嘅新闻，譬如话官方记者会啊，又或者虽然街头，但系示威常客啦，所谓咁嗰扎嘅政治记者或者突发记者咧。大約認到係邊啲嘅面孔嘅啦，咁所以當突然之間有好多唔同嘅人入嚟咧，咁就比較容易分別到。但舊年香港嘅情況咧係都幾史無前例嘅，咁所以就多咗好多唔同嘅面孔啦，亦都好多公民記者新面孔走出嚟。咁呢個我好難否認嚇，咁嗰個執法人員或者係傳媒管理工作嘅人員面對嗰個場合係會有啲唔同咗嘅係，但問題用咁樣嘅類近發牌制度係咪處理到呢個問題咧嚇？始終公眾知情係重要嘅。我哋頭先楊健興講咗啦，記協發牌唔係話隨便發噶嘛，入會要證明你嘅收入睇量單，仲要攞記者證啊，唔該證明你真係要採訪啊，你唔係喺房裏面做圖嗰個就俾你。咁反而應該透過同專業團體嘅配合，等佢哋去認證，而唔係官方直接認證，因為官方接做认证工作的话呢，就好容易招致影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指控的。专业问题真的要专业地分别哪些是记者，请问回专业机构慢慢去谈。 好，我们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讲讲第二个话题。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作曲家许蔷薇为不同乐器创作过多首作品，当他为口琴这种乐器创作的时候，又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一起听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呼吸音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鼓励已在本港准备转换雇主的外佣履新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Departemen Tenaga Kerja menyediakan layanan tes COVID-19 gratis untuk asisten rumah tangga asing yang kontrak kerjanya sudah selesai atau diputus dan sedang menunggu untuk masuk ke keluarga majikan baru. Tes ini aman dan cepat. Langkah pengendalian infeksi dan social distancing telah diterapkan di pusat pengumpulan spesimen. Semua orang yang masuk ke pusat ini wajib memakai masker. Asisten rumah tangga yang menunggu untuk layanan tes harus menjaga jarak sosial 1,5 meter. Sanitizer tangan tersedia untuk dipakai dan pusat ini dibersihkan setiap hari. Pemerintah mendorong asisten rumah tangga untuk turut serta dengan aktif dalam tes gratis ini untuk melindungi kesehatan mereka. Asisten rumah tangga boleh menelpon hotline pendaftaran di 1836133 pada atau sebelum 30 September 2020 untuk membuat janji untuk tes gratis di Harbour Road Sports Center.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时间嚟到晚上嘅7:20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陈志杰喺度，转讲一讲咧，就关于一啲电影嘅评级问题啦。嗱，旧年就爆发呢个嘅反修例运动啦，咁有啲人咧都系就住一啲嘅运动里面嘅事件咧，制作咗一啲嘅纪录片。咁其中有一段嘅纪录片咧，就系叫做《李大围城》，咁就原定咧就寻日开始咧就1年3日放映嘅，咁但系咧就发行商就突然间咧就喺寻晚。嗰度就宣布，就话喺嗰段纪录片放映之前2小时咧，就收到电检处嘅通知，就话嗰套戏咧就系列为3级吓，列为3级咧，换言之咧，18岁以下嘅观众咧就唔可以入场啦。咁于是咧就系需要临时咧就为呢啲未成年嘅观众咧就系退票啊。咁其实咧就系发行商咧就话咧就系7月中开始咧已经为咧就系呢套戏啦，同埋另一套嘅纪录片占领立法会。会咧就申请电检证明书，咁电检处咧就系加咗一啲嘅要求噶，咁就话为呢两部戏咧就加上部分描述或者行为根据现行法例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嘅警告字句，咁而咧李大围城呢一套戏咧就再加上多一句啦，就叫做影片部分内容或者评论咧亦都可能未获证实或者有误导成分，咁但系咧就系呢个咧系曾经发行商咧都系作出一啲嘅反对啦，咁但系咧就仍然咧就系电检处咧就话如果你唔去加呢啲嘅字句咧就可能冇得上映啊，于是咧就系遵守咗，咁但系咧要留意翻咧就系呢套戏咧李大围城亦都曾经喺今年嘅1月、5月同埋6月咧喺独立电影节同埋咧香港艺术中心等等上映过，嗰阵时咧就未列为3级噶，咁而家咧就列为3级啦，究竟咧究当中就发生咗咩事咧？陈志杰，不如我哋做咗呢个访问先，就系咧电话旁边有影。意志嘅艺术总监崔允信喺度啊，崔允信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成个事件嘅过程？ 其实讲真啦，个事件过程我谂，其实写出嚟写得好清楚噶啦，因为就系、是，喂， 系，请讲，请讲吓。 哦 ，OK， 因为我喺界啊，唔好意思， 唔紧要。 因为咧当时就系、是，其实我最初真系冇谂过咁大反应嘅，系因为我最主要要出翻呢一个嘅。聲明咧，開場嘅時候其實係因為你頭先我都聽到你讀咗嗰、那個電檢署要求個聲明出嚟啦。咁我哋曾經要求過喺呢個聲明之前再加翻係其實係電檢署要求嘅嘢嚟嘅，但係佢哋唔得。佢話如果我哋再加嘢，佢就出唔到呢張 search 俾我哋，我哋就變咗可能趕唔切呢次嘅放映。咁但係我諗對於嗰個創作人嚟講咧，嗰一個聲明係好奇怪嘅，即係好似係。自己係，因為如果你冇話明係人哋要佢加嘅話咧，咁就好似自己拍咗一套戲，所以點解會自己會作出一個咁樣嘅 comment 喺度咧？咁樣，所以我哋就覺得呢件事係一定要俾觀眾知嘅。咁但係可能因為我叫有同事佢哋經計連埋咗佢過去呢兩個星期同電影處佢哋交涉啊，經歷咗好多嘢，可能佢即係當時嘅心情咧，就將所有嘢都寫曬出嚟咧，結果。就大家都應該睇過就好清楚嗰個過程嘅啦。咁但係其實最初我哋最不滿嘅就係嗰個聲明，同埋點解個聲明係明明係你哋嘅要求，但係你要寫到出嚟好似係嗰個創作人自己擺上去嘅咧？咁呢樣係我始終佢都未答到我嘅一樣嘢嚟。 啊，崔允信啊，你都係一位電影發行商啦。其實以往有冇聽過電檢署要求一啲電影要加上一啲類似話即係構成刑事罪行啊嘅一啲咁嘅字句咧？ 其實。佢哋應該好少會叫人加嘢嘅，應該冇添嘅，因為佢哋只會剪嘢就反而會聽過啊。因為譬如你一啲嘅色情或者非常暴力嘅片段，咁佢可能譬如四仔，你知道香港係唔出得街噶嘛。咁譬如佢可能要求你加咗格仔或者剪咗佢，於是變成3级，咁就聽過咯。甚至乎亦都有人可以係因為3级片。去上訴可能有啲改動，亦都變成 2B 嘅。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另一個問題。我哋今朝我再問翻電檢嗰邊， 究竟而家成為三級之後係咪因為入面有一啲咩嘢嘅問題？只要我哋改動咗就可以變翻二 B 咧，我唔係話一定會改啊，但係起碼即係如果我想接觸多啲年輕人嘅時候，咁係咪十八歲以下嘅觀眾都睇到係咪剪咗兩個鏡頭就得咧？咁佢應該要答我噶嘛？但係我今朝問完，其實到頭先六點鐘，佢哋同事覆我話，佢哋嘅上司都未有答覆咯，即係包括呢個評級同埋嗰個聲明都冇未有答覆到俾我。 係，咁即係換言之，都冇指出到究竟係片段裡面乜嘢嘅內容係導致佢三級，同埋即係要加上一啲嘅警告字句啦，係咪啊？ 係啊，冇嘅。 咁、啊、你又點理解？即係其實套戲咧就曾經喺今年年初都係喺獨立電影節嗰度上映過，嗰時未三級，而家三級點樣理解咧？ 呢個就真係複雜少少嘅，我都要解釋翻嘅、嗯，因為點解有陣時好多時候評級出邊嘅商業片就一次過嘅，咁但係因為我哋有陣時呢啲戲未必放好多場啊，又或者我哋一個電影節嘅形式嘅時候咧，我哋係可以申請。豁免嗰個錢，然之後加上特別因為呢個紀錄片啊，佢哋創作人本身咧自己都有一啲嘢可能會改嘅咁、啊、你知每次改動又會牽涉字幕啊等等，其實全部都要評嘅。咁所以我哋先前一路都未攞嗰、那個正式嘅 shot 嘅，每次都係攞一個臨時為咗特定嗰個場地放映或者某一個 event 所放嘅 permit 嘅啫。咁但係今次咧，我哋其實導演係。同先前係的，而且佢係有少少改動嘅。咁但係我自己就唔覺得係，即係冇特別多咗任何色情暴力，因為通常三級都係呢兩嘢嘅啫。所以我係睇唔到有任何呢啲嘢多咗落去嘅。咁但係呢一個我就會，首先我會覺得，你可以話佢哋係有呢個權力先啦，評一套戲到三級。第二，我哋都真係作出咗少少改動嘅。咁呢個大概係未答覆到我，究竟係邊啲嘢導致到佢係咁樣咯？ 嗯。会唔会觉得今次电检处嘅警告字句同埋评级会即系为呢类嘅电影啊，即系同一啲反修例运动相关嘅电影，带嚟一咩嘅信息呢？ 我估其实我谂而家喺香港咧，就你知道日日都好多事发生啦，咁今日有到记者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纯粹电检佢会做一样咁样嘅嘢，或者会唔会香港将来真系会有一啲电影系会？因為政治原因去攞到某一啲原因出嚟，甚至乎即係未必，即係你知佢哋可以做噶嘛嚇，即係會唔會真係會夾硬嚟會撳咗一啲戲啊？固然會啦，咁但係我覺得更加嚴重嘅，根本已經一路以嚟，而家呢啲戲就算有人想睇，我哋都好難揾場地去放噶啦，已經。咁而家再加上你個如果電檢都有問題嘅時候，就可能會有一啲而家肯支持仲願意放呢啲。戲嘅戲院會更加小心嘅時候，就可能越嚟越少機會做到呢樣嘢咯。咁同埋，我會覺得佢嗰個聲明嘅會有可能你，因為你始終係一個加咗喺一套戲裏面嘅一啲嘅判斷嚟噶嘛。即係我成日覺得一套戲應該拍過出嚟，觀眾咪可以去 comment 啦。咁你自己加咗，咁其實你作得出呢個要求，你就可能有其他嘢都可以作呢個要求噶啦嘛。即係譬如佢話入邊嘅人可能已經犯咗刑事罪行，咁你如果摆落去剧情片度，咪好大件事。 其实咧，崔允瑞，我哋都尝试过系向当局查询啦，咁但系佢哋就话安排唔到访问，亦都未有书面回复噶吓。陈志坚， 想请教多个问题嘅， 咁咪同我一样啦。 系啦，以往嚟讲，独立电影咧有冇试过喺题材方面遭到电检单位嘅咁样去查询或者要求嘅咧？系 加嘢真系完全未试过，要咁样加一啲嘢在上面。我哋嘅戏都冇嘅，次次都系评级就出得噶啦。我記得 係，即係就算好似六四事件啊，或者呢啲所謂題呢啲題材話題嘅獨立電影，都係未必撞過你依家情況嘅，係 冇嘅。因為我諗香港真係唯一試過電檢，即係起碼有咗三級制以後，電檢會要求你剪嘢嘅，應該一定係色情暴力嘅。 嗯， 如果我喺我印象之中， 明白好。 嗯，好啊，唔該曬崔允迅，多謝你嚇。多谢你吓，崔允信咧就系影艺志嘅艺术总监嚟噶。陈志杰又点样理解呢个事件呢？ 我谂电检制度原意系保障未成年人士，即系确保公众发布嘅影像咧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同公众期望嘅。但最怕就系话啲貌似中立嘅制度，咁一啲做出唔理解决定之后， 可以點繼續理解落去呢？咁樣咁呢個就係討論嘅話題。 咁剛才崔允信都講啦，即係佢哋都冇乜點聽過以前有咩電影咧，會係得到電檢署嘅要求咧，係加上一啲呢啲咁樣嘅警告字句嘅。咁代表住啲乜嘢咧？我哋電話1872311，轉頭再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3宗，全部与早前个案有关，其余5宗是输入个案，患者均由印度抵港。在新增的本地个案中，只有一名患者有病征，她是一名14岁少女，前日开始发病，住在乐富村乐民楼。其余2宗本地个案患者分别是住在屯门海丽花园一座的30岁女子，以及住在红磡福联新楼 A 座的23岁女子。惠康超级市场表示，将会推出总值超过1亿2000万元的回馈社会计划，包括在未来10个月向有需要社群派发100万张现金券和100万张餐券，总值超过8000万元。惠康将与一直合作的慈善团体合作派发，并会在本月尾起将300款日常必需品的价格冻结半年。惠康又说会在会员奖赏计划中让顾客捐赠积分到慈善团体，公司会再以配对形式捐出最多500万元。另外，百佳超级市场表示将会向低收入家庭、长者和伤残人士发放每人200元现金食物券，预计超过200000人受惠，现金食物券总值超过4000万元。20间社福机构将会评估服务对象的需要，将于10月初开始代百佳派发现金食物券予有需要人士，无需申请。警方将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指持有记协和摄影记协所发出的会员证不再符合警方的传媒代表定义。警方说修订后的传媒代表定义将更加明确清晰，让前线人员更有效和快捷地辨识传媒代表，以便在不影响行动效率的情况之下尽量配合传媒工作和为传媒代表提供协助。本港8个传媒组织及工会发表联署声明，批评警方的做法草率，无异于实行官方发牌制度，严重影响采访自由和新闻自由。记协表示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疫情警戒级别提升至第二高，首相约翰逊稍后公布新防疫措施，预料会鼓励民众在家工作，并要求英格兰地区的酒吧和餐厅当地星期四开始要在晚上10点关闭。约翰逊将会表明要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病毒死灰复燃及保护国家保健部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今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元朗公路嗰边嘅交通先啦。元朗公路之前去元朗市中心，即系去屯门方向啊，喺博爱医院对开咧，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啦。龙尾去到新田附近嘅元朗公路去元朗市中心，即系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段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就排到去个龙尾啊，排到去新田嘅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 港岛入口仲系多车，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多车啊，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亦都系非常之繁忙，龙尾塞到去落山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咁啊，顺带提下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凌晨会有工程嘅，喺凌晨一点去到清晨嘅五点三十分，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连接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嘅支路会临时封闭嘅。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咧，今晚喺应该系凌晨吓，凌晨时间会有工程嘅，凌晨一点去到清晨五点三十分，咁啊去九龙方向嘅出口连接龙翔道观塘方向支路会临时封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啊！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九龙区路面情况啦，长沙环嘅发祥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荔发街至到通州街段咧，暂时不能够通车嘅。而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咧，而家来往方向都仲系繁忙。咁啊，西行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启祥道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九龙塘段都系多车啊，龙尾排到亚皆老街。咁啊，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至丁九店。照丁九段吓，仲系多车嘅。咁而家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排到去长青公路近住金竹角。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亦都系多车，去上水方向，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沙田岭隧道。葵涌嘅石梨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去石梨方向近住大白田街至安竹街一段咧临时封闭。巴士线31、35X 小巴线401号咧要改道行驶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早晨啊，林太。 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君。 早晨。 早晨，萧乐文。陈梁君。 早晨。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社会关注，直接质询。 半日课维持到几时发债？机场三跑都试过，系咪可以应用翻乐明嘅大言？ 官员大众大气对话。 学生局长嘅表现咧， 我教咗咁多年，你有冇咨询我咧？ 所有责任都系其他人 跟进嗰度咧，实善足勤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有一套纪录片咧，就系叫做《李大围城》啊，咁就由寻日开始咧，一连三日咧就系放映。咁发行商咧就系将呢段片咧就系送检之后咧，咁就结果喺放映之前嘅两个钟咧，就系获得电检处就评级为三级。咁亦都讲翻咧，就系之前咧就系电检处系要求咧喺呢部戏嘅之前咧就加上一啲嘅警告字句，就话部分描述或者行为咧，根据现行法例咧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嘅警告字句。我哋刚才咧就访问咗呢个电影嘅发行商影义字啦，咁嗬，咁啊，陈志杰又觉得今次呢个事件会唔会到即系带嚟啲咩信息俾个社会咧？ 嗱，首先香港电检制度要讨论之前咧，可以大约粗略地理解下香港电影，咁就好粗略地可以分做两类，一类就系商业电影，就真系我嚟 賣埠啊、賣座啊，真係飲住回本嘅。另一類就係獨立電影，咁當然啦，唔係話佢唔會去賣飛，咁不過個題材咧，可能就未必係商業電影所取材嘅題材啦，又或者佢嗰個嘅內容啊、取材啊，未必咁着重，譬如話有冇明星啊、點樣去賣片啊咁樣嘅係，而係真係做啲社會題材咧去做嗰個獨立電影嘅製作，咁包括啲紀錄片啦，又或者係未必係咁多院線會上嘅戲，咁我哋叫佢做獨立電影。咁香港電檢制度以往點解係比較集中係針對色情啦、暴力啦，或者所謂嘅不良意識嚇，包括例如啊就咁講啊，假設叫人自殺咁樣，咁係針對呢啲就係往往係針對商業電影嘅係嚇，即係希望大家喺睇戲之餘咧都唔可以即係透過睇戲而接觸到啲咁嘅不符合社會道德要求嘅信息啦係。但係獨立電影。咁、那個題材向來都比較偏鋒啲嘅，咁當然都係相對佢個發行量或者佢嗰個播放嘅渠道冇商業電影咁廣播啦，咁所以嗰個評級咧都有時當然都會照做嘅係，但未必係過往我哋討論電檢制度嘅重要嘅項目嚇。咁不過今次呢個嘅事件睇到啦嚇，今次係特別係題材，從嗰個嘅出嚟嗰個嘅結果睇嚟都係個題材。比較係需要吸引到電檢單位嘅注意啦。第二就係加嘢，以往嚟講係刪除噶嘛，即係話咦有邊部分色情、邊部分暴力、邊部分某個位某個對話意識不良，同我剪咗佢。但今次唔係，今次要佢加警告字句，警告得唔夠再加多少少咁。咁呢個同過往做法有啲唔一樣嘅係。 我都会如果有机会都会想去询问一下当局咧。咁其实即系如果系话关注到片段里面部分嘅描述或者行为可能会构成咗即系刑事罪行呢啲问题嘅时候，咁其实即系好多电影咧都可能取材一啲嘅罪案嘅故事啦，又或者系做一啲嘅社会题材，可能一啲嘅社会边缘人咧，亦都可能系涉及一啲比较踩界啲啊，或者系一啲可能会构成犯法行为嘅一啲内容噶。咁系咪到时即系？电检署都会就住呢啲嘅片段咧，就加上警告字句咧咁。咁亦都李大维成嗰个警告字句，仲有一句咧就话部分嘅内容同评论咧可能未获证实或者有误导成分。咁呢个咧亦都会唔会系电检署点样去判断呢啲嘅内容评论系未获证实或者有误导咧？咁佢系咪要做好多嘅资料搜集去到判断嗰个嘅片段内容咧？呢个都值得大家关注下。我哋电话18723111，18723111，听听听众嘅电话，有郑先生喺度啊，郑先生 你好， 系你好， 你好，请讲， 两位主持人好， 系请讲啊， 系头先你哋都分析咗唔少，但我只有一个好特别嘅，即一个地方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当我哋香港好多电影或者国际好多电影，其实里面有极多唔同嘅罪案发生嘅，极之极之多，譬如呢啲即不论是暴力的又有咩都，譬如大家都睇过啦，由细睇到大，可能古惑仔咁，全部都系讲啲打打杀杀嘅。咁唔通佢呢啲全部电影，全部都要加警告字眼？咁你可以幻想到成个过程，大家要即系你所有电影基本上都一样会有咯。咁点解会系咁特别，净系得零零四四呢一出先要咁样做呢？系一个好大嘅思考空间喺里面。 好啊，多谢晒郑先生吓，咁都要系啦，即系头先都同我问嘅问题都相似啦。咁究竟系乜嘢嘅系咪所有即系有涉及罪案题材嘅一啲片段嘅内容都会加上警告字句咧？呢个都可能系咧电检署咧都需要去回答公众嘅问题啦。我哋试过向当局查询嘅，咁但系就安排即系佢哋就安排唔到个访问啦，同埋就未有个书面回复噶。咁我哋都休息一阵先，转一转题目，转头翻嚟咧倾倾第二啲话题。 一个深夜细听两本好书，神作者董启章，声音演绎陈国邦。 我又点知道你冇喺暗角里面装咗啲偷拍镜头噶？ 回家作者韩丽珠，声音演绎罗曼荣。 俾个衣柜我都得噶啦，我会缩埋个身住入去。 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星期日至四深夜两点半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都可以喺港台网站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浓香托鼻，诱惑香醇，每朝为你提神叉足电的又点少得茶、咖啡甚至朱古力，这三种早餐必备的饮品对世界历史以至全球化有几大影响呢？十八世纪欧洲的奴隶贸易和咖啡、朱古力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英国人杯茶会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历史二三事之茶、咖啡、朱古力，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好啦，球赛再次开始啦！一开波嘅时候，刘伟恒啊横拨俾咗梁礼勤， 梁礼勤沿住左路边上咧就大脚拨俾何亨。 哇！何亨接到个波之后咧，喺中线嗰度咧一路起势咁跑。 诶、你讲唔讲波嘅？个波唔系咁讲噶嘛？ 何监工师傅等咗你好耐啦！ 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8点至10点，听下手下留情啦。等我何老监教你点讲波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45分啦，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陈志杰啊，讲讲呢个嘅福利政策啊，咁就系寻日咧就由咧系关爱基金嗰边系宣布咧，就系话系会为咧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人士咧就提供津贴嘅。咁就寻日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啦，咁就系去到宣布呢个嘅消息啦吓，咁就话系嚟紧咧星期日咧就会开始接受申请嘅。咁如果申请资格嘅就係呢一啲满晒18岁啦，咁但係呢就喺香港未住满7年，咁但係就属于低收入嘅家庭，即係话呢佢可能已经係申请緊或者通过咗一啲现时嘅一啲资助嘅经济审查，例如话係申请緊综援㗎啦，长者生活津贴、在职家庭津贴呢啲嘅家庭呢，咁就係合乎资格啦。又或者呢佢哋嘅家庭收入呢係不过于呢这个政府定立嘅水平咧，咁就屬於呢個嘅符合申請資格啦。咁預料咧就係有200,000人可以受惠啦，咁就預留咗咧21亿元咧，就係做呢個嘅計劃嘅。不過尋日咧呢個嘅傳媒嘅焦點咧就又落喺另一個問題上面，就因為咧今次呢個關愛基金嘅資助呢個低收入家庭嘅新移民嘅一個計劃之中咧。咁佢就委託咗中銀香港就作為咧代理銀行，咁就一間銀行咧去做呢個代理銀行嘅啫。咁就阿羅志光嗰個嘅回應咧，咁都當被記者問到啦，咁就講到話今次咧係為咗縮短時間啊，冇招標，又話咧中銀香港咧喺香港最多分行，所以咧由一間銀行嚟到安排咧。比较简单快捷啦，陈志杰接唔接受呢个答案呢？ 首先，中银香港唔系一个非牟利组织啊。过往关爱基金喺分发无论系现金啦或者其他嘅津贴啊福利嘅时候咧，都试过系揾非牟利组织去帮手嘅。咁呢个可以理解嘅系，但系揾一个牟利组织而且唔经招标去做咧，咁需要交代嘅事情就比较多啦。譬如话时间悭咗几耐，咁有冇其他类似可以提供呢啲？服务嘅服务单位，咁点解最后拣咗佢咧？就算当你唔知标都讲下点解拣咗佢先，佢点解会中标先？又或者究竟悭到几多行政费咧？相比起揾翻其他非牟利组织，咁呢个都系应该要交代。 咁所谓委托中银香港做代理银行咧，咁即系话咧，申请人咧就系要系。可以喺中銀香港度攞表啦，亦都咧係要交表俾中銀香港啦。你未必需要係有一個中銀香港嘅一個儲蓄户口，咁但係咧就要係俾中銀香港咧做一個初步檢查，去到呢個嘅申請啊，去做呢個嘅程序噶。咁啊頭先阿陳志傑講到話咧，以前關愛基金咧就譬如派發其他嘅津貼，例如係 N 無人士咁啊，做一個比較啊。咁當時咧政府關愛基金咧。就係咧，俾超過200个嘅非政府機構咧嘅營辦嘅服務單位咧，去負責呢個嘅初步處理申請啊。咁所以點解之前咧就係 N 無人士嘅津貼，就係透過200几个 NGO 去到負責處理。今次咧就係委託中銀香港唯一一間銀行咧就係去到做一個代理銀行咧。呢個咧都係需要去到討論下嘅一件事嚟噶嚇。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咁我哋嘅。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电话旁边咧就有扶贫委员会成员，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容海恩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Hello。 对于今次即系关爱基金委托中银香港作为一间银行咧去到做代理银行，有咩意见咧？你 嗱，当时我哋系收到啲资料嘅，但系当时咧即系收资料嗰阵时咧就未有讲系边间银行，但系我哋系知识系有一间银行去处理嘅。咁有冇人去質疑點解邊一間啊？咁樣我諗當時就唔係咁多意見，即係可能大家都覺得20多万人，如果用一間係咪會俾即係如果行政處理啊？呢個銀行你自己都要有其他嘅 安排上，即係人手上啊，你話網頁啊、宣傳啊咁等等，我覺得嗰啲都係一啲行政嘅時間好。你話其他嘅一啲嘅申請嘅程序好，我諗都係需要嘅。咁我覺得如果你話用間同十間、二十間比，我會覺得如果你係得二十萬人要俾一萬蚊嘅話，我會覺得一間銀行去處理係比較快捷咯。即係你話慳咗幾多時間咁樣。咁你雖然我覺得如果我係批一萬蚊係俾新來港人士，我係咪需要去到咁遠，去到隻手去到咁遠話我邊一間銀行去處理啊？點解佢哋慳咗幾多行政費啊？慳咗幾多行政時間啊？咁樣我覺得我關注點係究竟呢啲新來港人士呢啲新移民幾快攞到呢一萬蚊？我嘅關注點係究竟呢一萬蚊係咪快啲落到佢個袋咯？我唔會話特別去針對。究竟是200蚊啦、150蚊、160蚊啦，这个问题咯。即是我明白这些是公帑来的，但是我知道现在整个行政费，现在说20亿左右、21亿左右，那有1亿是行政费，但是这1亿就不是给中银或者给银行的。我知道银行会大概是收3000万左右，其他的行政费呢都是政府入面内部的其他行政，即是可能去找人 check 啊，有找一個秘書處去處理曬呢啲嘅申請啊咁樣，咁嗰度係都係需要行政費嘅，因為我覺得而家針對點就係、是、究竟啲錢係咪快啲落到市民手，而唔係去針對究竟邊一個銀行去做委託人咯。 嗯，我哋头先都引述过啦，咁其实关爱基金咧喺六月尾嘅时候咧就宣布话会推出呢个 N 无人士嘅生活津贴，咁嗰时咧个政府个数据咧都讲到话系有呢个年度咧就有270,000人可以受惠啦，下一个年度咧可以有350,000人受惠，咁其实咧即系申请期都相信过咗啦，咁其实你作为扶贫委员会成员，其实系咪见到上次个申请太慢，所以今次先至谂？所以一个方法就是一间银行做晒代理呢， 我哋见到今次派一万蚊咧，即系其他我唔讲 N 无人士嗰个啦，我净系讲其他一万蚊大家收到一万蚊嗰、那个，即系每十八岁人士香港有身份证嗰、那个系快嘅，即系大家见到如果系由银行去处理咧系容易嘅，但系我会自己谂啦，考虑啦，我如果我系分散咗俾唔同 NGO 處理，咁大家嘅時間啊、審查嘅時間又有長短啊咁樣，我反而覺得我想係即係真係受惠眾咯。我會關注翻受惠眾究竟佢哋係咪有一個統一性咧？如果係真係一間銀行處理曬，係咪會快咗咧？譬如而家中銀嘅全香港咁多間中銀，佢哋有人手有曬電腦喺度，咁我覺得會係比較會 centralize， 即係中央化咗成個系統處理會係容易啲咯。但係你話，就算你話俾翻 NGO 做，你話加其他銀行做，佢哋自己收嘅行政費都可能150一樣一個價錢。咁點解我唔揾一間做，要揾20間做呢？即係大家又要去諗下呢個問題點解咯？ 正正想問翻你咧，你都提出咗即係財政預算案提出嗰個現金發放一萬蚊咧，咁嗰次咧係有21間銀行咧去到參與呢個計劃嘅，咁所以各自嘅市民咧就可以喺各自所用開嘅銀行咧嗰度登記咧就攞到呢一萬蚊啦。你認為對比起今次淨係委託一間中銀香港嚟到做，有咩分別咧？ 嗱，當時我知道咧，就係大概啦，我哋有幾百萬人去攞呢一萬蚊嘅喎。我哋而家今次，如果你話低收入人士家庭嘅申請一次個津貼係200,000人，即係我覺得人數上大家要諗翻點解我係咪譬如我俾埋另外一間可能渣打啊一啲其他銀行咁樣，咁有啲人又唔係咁多人喺嗰啲地方有户口咁樣，咁而家個問題就係點樣申請到，佢哋點樣攞到錢？咁我覺得如果係有一個機構係做得到，而家成個申請係可以成，佢哋承諾到如果政府係快嘅，而家講緊8個禮拜，雖然我覺得8個禮拜都係慢嘅，我自己覺得最好就4個禮拜就可以搞得掂。但係當然佢而家佢唔需要係資產審查啦，佢可能淨係要入息審查啦，但係你都要之前係已經有一啲嘅受惠，即係已經係攞緊政府嘅服務嘅，咁可能會成個過程會快啲。咁所以我都覺得其實呢一間機構點樣同政府可以傾到，可以合作到越快去處理到嗰啲有需要人士嘅申請，我覺得係最緊要咯。咁大家當然大家有唔同嘅關注點，我理解嘅，即係點解喂當時係20間或者M 無人士嗰啲你有 NGO 喎， 咁我覺得佢而家政府同一時間嗱，我哋當然我知道啦，福利上我哋要關顧咗而家漏網之魚，即係而家呢啲低收入人士、新來港人士呢、這個理解。但我就覺得政府同一時間做緊咁多嘢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睇時間同埋個效率要高嚟做定調咧？就唔係去針對。究竟我俾咗边一个人去处理咯？即系我觉得个关注点、个着重点可以喺个受惠众嗰度，就唔系响个受托银行嗰度咯。 明白嘅。其实除咗中银之外咧，我哋相信汇丰同恒生银行咧个分行都好多嘅。唔知除咗中银之外，有冇其他银行都同政府倾过有机会可以合作嘅咧？ 这个我哋冇内部资料嘅，因为我哋手上嘅资料，我哋知道政府会同一间银行，但系佢就冇同我哋透露系边间嘅，即系我哋都系睇政府嘅公布，我哋先知系中银嘅啫。但系即系我觉得而家我公布咗中银，咁如果佢哋系收咗行政费嘅，大家觉得合理嘅，咁我觉得都系正常嘅处理做法咯。 但系咧即系你话文件里面就冇讲系边间嘅受托银行啦。咁但系即系你哋去扶贫委员会去到讨论嘅时候，你哋唔应该都即系政府系咪应该都话埋俾你知系边间银行，即系提高透明度，亦都俾你哋成员可以去讨论，或者系甚至系有啲咩利益申报需要做嘅时候，咁唔系应该要早啲去到公布呢个银行嘅名咩？ 我覺得大家嘅着重點都係究竟受惠眾幾時攞到最即係攞到嗰啲一萬蚊嘅救濟咯，即係大家都係等緊開飯，等緊錢開飯。佢啲受惠眾仲會唔會諗啊？我户口喺匯豐，我唔會向中銀申請㗎，或者我同政府反映，我唔會向中銀申請㗎，唔會㗎嘛。你如果有需要，我要攞錢嘅話，去邊天個底我都要攞啦，係咪先？仲要揾人幫手去攞添啦。所以我覺得擺喺邊個機構唔係重點咯，即係。我覺得就唔好將個重點轉移咗去個受託個機構嗰度，但係而家個受託機構佢係成香港都好多嘅。當然你話如果比我冇比較過啊，即係中銀多啲啊，定係匯豐多啲啊，定係渣打多啲啊？咁如果你話邊個最多嘅係咪最多嗰個攞中到個受託嘅銀行咧？咁可能中銀會贏過。即係我覺得你話比匯豐好，比渣打好，比中銀好，都係一間。主要講一間就係邊間，我都覺得冇乜所謂嘅。 講開時間性咧，其實都睇翻啲報道咧，咁就係、是、其實關愛基金咧就喺早喺三月嘅時候咧，已經通過話要向一啲。未住滿香港七年嘅低收入人士咧，去到派發一萬蚊現金噶啦。咁到今日啦，即係九月嘅下旬啦，先至去到公布呢個消息，然之後同公眾講話就因為時間好緊迫啊，所以就委託咗中銀香港做即係代理銀行啊。咁嘅中間嘅時間發生咗咩事咧？ 我哋都係收文件，我哋都係傳閱文件嘅，即係當中我哋而家經歷緊疫症啦，咁啊開會時間係可能會係倉促啲。咁你諗下三四月嗰陣時，如果有咁嘅決定，跟住佢哋再要同銀行傾，政府自己又 set 一啲人去處理呢啲嘅申請 ，set 一個機制，我覺得佢哋係有個時間上嘅限制嘅。咁如果你話羅志光琴日已經公布話，聽日開始就可以接受申請咧，其實成個機制已經整好咗咯。即係佢係公布之前已經整好咗，可能整好咗一段時間，但係佢未公布。但係當然呢個我哋扶貧委員會，我哋係未知道實情嘅，即係我哋唔知佢幾時係完全係ready 或者完全係可以運作嘅。但係我覺得如果係文件上已經同我哋交代咗，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因為我哋最緊要係通過係揾一間受託銀行啦，通過呢一個計劃係會俾。一啲新來港人士都有呢一個製作啦，因為佢哋漏網之魚，我哋佢之前嗰、那個財政預算嗰度係漏咗，係冇講到。而我覺得佢應該即係嗰時，其實講嘅施政報告財政預算嗰時，我同葉太啦都留意到呢個問題，都有同政府反映過。喂，點解新來港人士冇嘅？佢哋都係水深火熱嘅喎，響疫症響舊年嘅。社會運動上都係受好大嘅影響，咁所以我哋覺得係要做好呢一個保留嘅動作咯。 好啊，多谢晒容海恩，多谢你吓， 唔该你， 拜拜吓。容海恩咧就系扶贫委员会嘅成员，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噶。陈志杰又点样睇佢嘅表述啊？ 快啲攞钱梗系开心啦，但系问题政府做嘢一定要讲翻合理嘅行政程序嘅系。有一样嘢要注意，上次咧有一间银行参与一万蚊现金发放计划咧，好多银行系出招尝试。 游说市民嚟我度登记嘅、哦 啊 okay? 明显地系 唔同嘅优惠啦， 啲个人资料啦、嗯，由于今次如果系有个服务供应商，佢要核实资料，一定攞到你个人资料啦，你嘅财政状况啦，初步或者系基本财政状况，咁呢啲资料究竟应该系咪销毁啊，或者政府应该系咪好好监管，唔好做商业用途咧？呢、這个重要。 咁亦都有啲人话其实下次再做嘅时候会唔会可以招标啊，咁招标就可以免却一啲好似偏袒某一间银行嘅啲观感啦、啊。好，今日节目时间够啦，讲到呢度，拜拜。 拜拜。